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妈妈的吻》，刘一珍带出的《乡里妹子》，胡月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Yeah! 婶婶阿姨爷爷奶奶跳起跳板盼再来盼再来爸爸不像你妹子像你妹子乖 不说恨就真的爱人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Once crazy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我们的永远不飞，我们的永远不飞。

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大坝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甜瓜大，西瓜大又甜，大坝城的甜瓜大，西瓜大又甜，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为了摘瓜我身上摘过3600匹棉，为了摘瓜我身上摘过3600匹棉，就是再挨16000匹棉，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棉，我自己也情愿。情愿，就是再爱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爱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爱16000匹鞭，我自己也。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郁钧剑带出的《响四川》，刘斌带出的《华北大平原》。 那么 丁点儿亮。这么狂， Thank you.